一根老虎毛。有一天，小蚂蚁捡到一根黄澄澄的毛。这是谁的毛呢？小蚂蚁想，这么粗，这么长，这么柔软，这么漂亮。对，这一定是老虎的毛。是吗？老虎是森林里的大王呀，只有大王身上才会长出这样又粗又长又柔软又漂亮的毛来。小蚂蚁高兴极了，它把那根毛扛在肩上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森林里去，放开嗓子大喊，我今天捡到一根老虎毛，大家快来瞧瞧，一根老虎毛。谁在瞎嚷嚷？小松鼠从树上跳了下来。谁在瞎吵吵？小野兔从洞里钻出来。小蚂蚁把那根黄毛举得高高的，大声说，你们看，这就是老虎毛呀，嘻嘻。小松鼠忍不住笑了，这大概是我的毛，是我刚刚脱下来的。小蚂蚁生气了，说，你胡说。小松鼠说，春天来了，我要脱去身上的黄毛，长出一身青灰色的毛来。小蚂蚁，你瞧我怎样脱毛。说着，小松鼠翘起后脚，用脚爪轻轻地在身上搔了几下，哟，地上落下了一堆黄毛。小蚂蚁觉得很奇怪，就问小松鼠，你长着一身黄毛挺漂亮，怎么舍得脱下来呀？小松鼠说，我先来问问你，你为什么长得浑身棕色的？小蚂蚁说，我整天在地上爬来爬去，所以长得跟泥土一个颜色。对呀，小松鼠笑着说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我们松鼠整天在树林里钻来钻去，秋天冬天树林是黄色的，春天夏天树林是绿色的，我们也得跟着换换衣裳，有时穿黄色的，有时穿青灰色的，这样就不容易让山猫发现叼去吃掉。这时候，小野兔跳到小蚂蚁身边去，仔细瞧了瞧它拿着的那根黄毛，叫了起来，哎呀，这根黄毛是我的，是我从身上拔下来的。小松鼠听了，仔细一瞧，也说，对对，这是小野兔的毛。小蚂蚁更觉得奇怪了，什么什么？哪有拔自己身上的毛的？不对不对，这是老虎的毛，不是你的毛。小野兔低下头来，拍拍自己那圆鼓鼓的肚子说，我快要当妈妈了。小蚂蚁愣头愣脑的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小野兔告诉他，我快要生孩子了，我把自己胸脯上的毛拔下来，做一个又暖和又柔软的窝，小宝宝一生下来，好让他们在这窝里睡得舒舒服服。小蚂蚁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，瞪着眼睛在发呆。小松鼠在一边点点头说，做妈妈的真不简单呐，为了孩子舍得把自己身上的毛拔下来。小野兔接着说，小蚂蚁，小蚂蚁，你拿着的这根黄毛是我拔的时候让风吹跑的，你不信， 拿它跟我胸脯上的毛比一比。小蚂蚁瞧了瞧自己拿着的那根黄毛，又瞧了瞧小野兔的胸脯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他觉得怪不好意思地说，瞧我瞎猜瞎想，闹了笑话。小松鼠和小野兔一起说，小蚂蚁，以后碰到什么事儿，先问个明白，就不会闹笑话了。小蚂蚁把那根黄毛递给小野兔说，这是你为孩子拔下来的，还给你，让你做窝吧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